三大撚龍，一個肥肥佬黎，屌你老尾，一個蕭若遠，屌你恐怖，一個鄭經翰，三大撚人又出到私信啦，屌你老尾真係，然後個個自以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搞風搞雨，屌你！ 喂，你講咩啊？你個唔家產！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著。 花生糖飯食， 我哋最積極。 HK Peanut Butter好特別，我係蕭若遠。 我是鄭經翰， 我是肥佬黎，撐呢班後生仔。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破迷信講真話。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龍，大軍法。 喂，又系大分发嘅时间啦！哇，咁今日咧真系即系非常之意外啊！咁啊，原本我都谂住咧去立法会即系出边去报道嘅，怀住一个非常之战战兢兢嘅心情，因为出边好多蓝丝啦，吓、啊、有啲大只蓝丝啦，又只抽又剩啦，咁啊，但系无端端又唔使去，食完嗰个饭，谂住翻屋企咧攞啲即系相机去影啊！哇，点不知即系悭翻。唉，咁啊，即系而家出咗咁嘅结果啦，我谂即系大家都非常之意外啦。其实大家都预咗 last minute 咧，一定会有一啲好戏剧化嘅一啲情节发生嘅。 系咩？吓、啊，我真系完全感觉唔到。 系嘛？ 喂，有大意外，有小意外。 系 大意外咧，从今次呢一个嘅政改嘅投票嚟讲咧，得一个可能性嘅啫。 系 就无端端有几条友转咗台， 系 就投票。 冇人冲台啊！ 冇人冲台啊！喂，点解咧？其实有啲人咧真系好傻嘅，成日都以为即系汤家骅会转啦、啊。佢哋咁样，尤其是好后期嘅时候， 汤家骅系唔会转嘅， 系唔会嘅。因为点解咧？你话购票嘅时候，可能你要动员埋郁敏添啦，仲有一张牌都要打啦。 当然啦， 喂，你如果你嗱，我攞咗三票，啊，假设嘅啫，嗰啲人我乱咁噏嘅啫吓，即系嚟搞掂咗啲。獨立嘅功能組別，我話嗰陣時候最有可能噶嘛，咁咩李國麟啊、基啊嗰啲冇乜負擔嗰啲啦，即係梁繼昌啊、莫乃光，喂，你喺度噏嗰幾個人時間搞掂三個，其他搞唔掂嘅，你唔動員鬱敏啊？ 嗯， 喂，自己有嚟噶大哥，咁重要大佬嘅政改方案，對阿爺嚟講係一個。commitment 呢個唔單止係對香港人嘅 commitment 啊，其實對香港人係唔重要。 唔係，但係你而家你叫做係 對全世界嘅 commitment 嚟噶嘛？喂，我投資咗咁多落去，點解我唔想過咧？咁樣，喂，呢個係其中一個解釋，呢個係我唔信嘅。 嗯， 即係我要即係澄清我自己嘅觀點，就係我唔信。我認為咧，佢一路以嚟所做嘅全部都係長戲。 嗯， 全部都係長戲。咁但係今日嘅塔 Q 咧，我覺得係小意外。 嗯。 你覺得係咪咧？ 嗯， 我又覺得，如果你話諗到好多背後有好多陰謀啊，呢個係咪中共權鬥嘅延伸啊？借呢個香港事務，我又講得大咗頭喎、啊，大佬。 嗯， 即係點啊？純粹係食呢班建制派溝通不足。 嗯、喂，咁 唔記得睇 WhatsApp。 喂，老實講，對建制派嚟講，已經係預咗呢一個局噶嘛。 嗯。 有人话俾佢听系过到定过唔到噶嘛？ 嗯， 喂，如果真系有机会，真系叫到几票嘅时候，喂，你仲唔坐定定喺度啊？喂，刘皇发仲可以仲喺新界蒲紧啊，赶紧翻过嚟立法会咩？我唔信、啊。 我觉得咧， 同埋你谂下喺香港有呢一个民选议员嘅历史里边，你当由1985年开始咧，功能组别我都计埋你咧，有冇试过咁弹跳噶？喺重大法案上边、啊。是不会这样太 Q 的，所以有些人会用阴谋论去想、但我觉得是大意外和小意外的问题、没有大意外有小意外、亦都是令到呢中共呢今次又用回那个 term 灰头土脸。 对，你说你为什么会塌 Q 呢？有两个人我们要注意一下的。第一个就是曾玉成啦。咁曾玉成因为其实那段时呢就林建峰就即是要求即是其实话要休会的时候就要求呢即是叫做是即是不是要求休会的。因为大问题那段时已经点了话要即是这个 表决 啦嘛。是咪？咁你突然间你话休会，咁大问题就系话你表决期间你就唔可以话休会啦。咁你咪自己 walk out 啦。但系 walk out 问题就系话你所有嘢都嚟得太过突然，你连通水嘅机会都冇啊！嗱，曾玉成咧，如果大家仲记得嘅话咧，旧年即系东北表决嘅时候咧，你记唔记得嗰阵时？ 嗰个吴亮星 吓，嗰阵时同阿吴亮星啊，唔系，唔系， 啊，舊年六月東北嗰個係吳亮星做主席嘅。 係係咁，但係再之前即係阿曾玉成，其實佢哋自己本身都即係再之前啦嘅東北，好似話你個翻嚟就喐啊嘛。你記唔記得有單咁嘅嘢啊？ 係啊， 佢係會通水噶嘛，係咪？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今次佢通唔到水，事實上係連即係呢個突然嘅 arrangement 咧，係連阿曾玉成都嚟唔及咧，即係去即係大家去叫做協調啦。咁 正常咁分析咧，即係我就覺得咁，就大家連包括建制派咧都係冇期望嘅。 嗯， 即係大家覺得係做一場戲嘅。 係 嗱，呢一場戲個劇本係點樣咧？發展到最後尾嗰兩個星期嘅時候咧，劇本一就係預計咧已經係過唔到噶啦。咁咧爺咧就將呢個責任咧係交俾成個反對派嚟陣嘅。 哦，係啊， 係咪？呢個係我上個星期嗰個講法啊嘛，根本佢從來都唔想過嘅。你又聽翻上個禮拜大軍訓。好啦，咁佢做呢場戲點樣將個波 send 咗俾泛民咧？就係你反民主嗱，你諗下尋日黃國興嗰段説話喺呢一個嘅立法會，係咪揸住個紙牌啊？揭咗出嚟，哎呦！你就係民主罪人啦！你繼續想保持千二人，跟住嗰個自由黨個前乜 Q 我唔記得咗咩名啦，就話：哎，多謝你啊，多謝你泛民啊，幫我繼續千秋萬代。屌，我諗下，喂大佬啊，嗰個講緊行政長官，唔係講立法會最少功能組別咧 啊！ 你冇咁大支嘢啊，大哥！我聽完之後，喂，但係起碼佢大家本來諗住配合個劇本， 係， 所以咧佢哋玩到好盡，算好盡就點咧？我要四十一票，包括埋劉皇發嗰票在內。 嗯 ，OK。 嗯， 即係顯示咧我哋嘅忠誠。點知就係、是、因為確實，如果你已經發完言啦，官員又答辯完啦，咁咪投票咯。 其實大局咧肯定係過唔到嘅，但問題就係其實佢最後尾嘅盤算咧，佢係會賴落去民主派度啊嘛。 冇錯啦。 咁但係問題而家冇得賴，因為佢自己離咗隊啊，拆曬啊。 冇錯啦、啊。所以咧嗱，那個劇本咧就係、是、咁樣走個樣啦。 啊， 你諗下今日《環球時報》嗰篇文啊。叫做咩？反對派玩大料啊嘛！大家上去 search 而家唔係喎，而家係劉皇叔玩大料。 喂，仲好笑喎、啊！《環球時報》今朝發完嗰篇社評之後咧，下晝諗住又再發啦、 啊， 依然係好似咧個 template 咁啊！我哋做會計師又最多 template 噶啦，嗰封信改改個名嘅啫嘛，由阿龍改咗 Anthony 或者改咗院長嘅啫嘛，但係 個帽啊， 係咪啊？個日期又改改佢嘅啫嘛，咁啊搞掂噶啦，個 template 嚟噶。 系 啊，点知点样太耐 Q 大佬？ 即系俾阿边个 fix 晒？俾阿呢个民建联 fix 晒？ 因为阿爷今次本身都想赢到尽啊嘛。 啊，而家唔得啦，而家唔得啦，而家变咗。 赢到尽嘅原因就系在于咧，第一，我想过，你唔俾我过啊嘛，玩大佢咯，将个责任抛咗俾你哋咯，你又唔好叫自己做民主派啊！嗱，如果我從佢嘅角度，我會諗到呢個思考㗎、以後日日屌你啊，喺條街度。 但係而家咧，你知唔知？ 喂，做乜你攞咗我票啊？ 係啊， 還我民主喎！屌，所以我尋日見到佢嗰啲咧電視嗰啲熒光幕咧，屌好似我哋嗰啲集會咁啊！仆街， 係係， 還我民主，還我選舉權。 嚇嚇嚇！但係你而家你知唔知咧？我啱啱我見到有個網友咧就話，我好期待咧，聽日會有即係報紙嘅標題啦，就出一個咁嘅標題，就係話，即係以呢個建制派為多數嘅議會咧。就否決咗呢一個即係政改方案啦，咁樣樣。 唔係應該話泛民建制聯手、 啊、 反對政改方案。 嗯，唔係嗱，即係咁即 係反對或者否決不民主嘅政改方案。 唔使聯手啊！ 呢個係蘋果 啊！唔使聯手嗱。即係講真，本來咧其實可以衰敗游泳嘅，衰敗游泳嗰樣嘢就係話你通過唔到都好，起碼你係叫做係支持政改嗰個多數係多過呢個反對政改㗎嘛。 你諗下，我唔知個包仔用乜嘢腦去思考問題。劉皇發幾廿歲人，都話身體唔好。四十票對廿八票同四十一票對廿八票，有幾大分別？ 冇分別㗎，冇分別㗎。但係問題就 好大嘅分別。 我哋本來喺度諗緊嘅節目嘅時候咧，我尋日喺度諗緊今晚點噏嘅時候， 大局係冇分別嘅。 我都諗緊，喂。我哋点样拆嗰个局啊？就系将人哋推咗个波俾我哋嘅时候咧，我点样可以咧踢翻走佢啊？ 唔系大局有分，大局系冇分别，但系问题咧，你要包埋嗰班乡试派仔要就系表忠噶嘛？因为嗰一班人后面楞住一大堆社团喺度啊 嘛。正正就系你谂住赢到尽，就话俾阿爷听嗱，我哋团结到咧，包括有乡试派，包括有工商界，包括有基层劳工。即係工聯會啊！我所指嘅意思係，喂，嗰啲人喺度係支持你、撐你嘅政改方案㗎。咁、所以咧要數到盡四十一飛咯。 其他啲佢數唔到啦嘛。 而家最諷刺嗰樣嘢咧，就係、是、叫做投贊成票嗰白票咧，都係喺建制內邊啲 bad boys 嚟噶嘛。吓、啊，即系嗰啲都系一啲即系坏孩子嚟噶嘛？你见到啊，即系田少啦，喂，田少而家咧真系犀利啦，喂，佢系两边食晒，嗱、啊，即系第一，即系其实对于即系一啲即系希望反对呢、這个即系否决呢个政改方案嘅，佢因为佢留咗喺度，佢系可以救咗票，救咗人数去通去否决呢个叫做政改方案，但系你对于即系呢、這个对于阿爷嚟讲咧？喂，佢又真係投咗赞成票喎、啊、佢两边食匀喎。 所以呢、啊、我觉得今次佢哋呢臨時臨急、啊、因为嗱大家都预估唔到啦。 臨時臨急 啊。喂，我哋昨晚睇緊新聞嗰时候都係话听日先会过得到㗎嘛。唔係一个最大嘅可能性呢就係、是今晚、 啊。 第二个可能性呢就係听日啊先至过得到政改方案㗎嘛。所以大家都係肥肥流㗎。 其实个个都预咗听日㗎諗住係。 如果頭先咧用翻你嗰個講法咧，就係、是、背後有中聯辦落咗 order，喂，大佬，我要交功課，我要功課咧係滿分嘅，一百分。所以咧，劉皇發病都好，佢唔喺度都好 ，call 埋佢過嚟。咁點知你係塔 Q 啊嘛？呢、這個世界梗係會塔 Q 嘅，好撚簡單啫嘛。你唔同嗰班 friend 嘅時候，即係例如話你嗰啲 bad boys， 你講個例子就係啦，我唔會直接同佢講噶嘛。谂住 send WhatsApp 就算嘛，交代咗算嘛，你都谂唔到啊嘛， 系 系咪？ 嗱，而家佢 即系话我哋公司有两个同事，本来我就 call， 例如假设啦，我 call 话去食饭啦咁样，咁我哋梗系唔会逐个叫嘅，屌你真系，喂。Anthony， 你帮我叫个龙屌点样知我哋、啊？你两个捻样即系都冇两句嘅，系、嘛？大家窿口窿面嘅，最近呢几日咁，咁你又唔叫，佢又 get 唔到你个 message。屌咪你就你嚟咗，佢个捻样漏捻咗咯。 但系问题即系你而家民，你啲自由党就俾佢浪起咗啊嘛。 系，但系问题最好笑， 佢有通知，佢话佢有 WhatsApp。 WhatsApp 乜？ 咁证明你同田北俊系好唔捻 friend 啦，因为 即系要 WhatsApp。 你觉得佢系唐营嘅人啊嘛？你都好憎陈婉娴搞个坏仔出嚟 啊！ 即系大家系少沟通啊。简单嚟讲就系谂住 expect 你知啊。 话院长有嘢讲喎， 系啊，院长今日做嘉宾， 好似冇开麦，好似陶君衡同我哋咁样话， 点啊？ 同我哋唔沟通咯， 点会冇沟通啊？ 好耐冇见你喎，陶伯，你潜隐咗喺边先？ 我近排咪即系紧跟啊院长个路线啊，炒个股票咁样，股海云图啊嘛，大佬，朝头早晨早已经炒紧啦。喂，你唔好讲埋啲嘢先，大佬， 唔系、 啊，我哋唔系老炒花生。 而家即系譬如话啲保皇党咧，就据闻啊。即係要同中聯辦解釋喎、 啊， 即係點解會咁多甩漏喎？咁佢哋可以點樣解釋啊？ 冇得解釋， 唔係佢解釋有啊因為白毛幫佢諗咗啊，佢 WhatsApp 冇加到呢個自由黨啊， 唔係但係連閒職都冇加到， 呢個就好奇怪啦，閒職嘅 point， 因為咧你都係啲核心咧、啊，永遠都係咁噶啦， 唔係啊，黃國 興，你嗰四廿個人裏邊咧都係嗰啲核心三幾個。收是但一個收到 order， 或者大家分別都收到 order， 我哋要做嘢，要好睇嘅，將個波交俾泛民， 呢、這個就一定係啦。 但 係 OK， 咁但係咧，咁你再 spread 呢個 message 嘅時候啊，僆仔有冇玩嗰個遊戲啊？就係、是、我而家講嗰句説話，跟住我講咩 Anthony 再講咩龍龍，再講咩院長，屌佢到院長個忽你已經係斷咗好多腳啦，仆街！ 呢個一嚟啦， 但係會唔會個 plan 其實係俾正義傳媒打亂咗先？因為由琴日開始咧，正義傳媒咧唔知因為即係發咗啲咩神經咧，咁啊拎啲阿龍最中意影嗰啲影相機啊嘛，即係嗰啲長 shot 啊，而家影下啲裏邊啲議員裏邊究竟喺度做緊乜？咁啊見到阿 黃定光， 黃定光 喺度睇緊 slot 架啦，即係想入啊，想入洞啦，想入洞啦，係咪先？咁又影 光入洞， 咁又影到咧有人喺 WhatsApp 度咧。就吹雞嘅，咁其實吹 就聽日五點前就 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重點嚟嘅。 咁可能 fix 咗啊邊個？可能 fix 咗啊，即係發叔喎，因為發叔可能睇東方喎。 唔係發叔咧，嗰啲咁嘅人咧，嗱老實講，八五年已經做立法會議員啦，斷過啦，做卅年咁滯。 呢個發叔唔係劉皇發，唔係黃文發啦， 劉皇發啦， 劉皇發唔係黃文發， 唔好亂噏錯啊！呢個發叔，佢收到呢個 message， 我咪嗰陣時候準時嚟咯，屌你早，我點知啫？同埋我哋大家 expect 都係搞到聽日。系咪？ 当路人遇上 WhatsApp， 喺里边有 WhatsApp 噶。 唔系咁，你通知佢助理咪得咯？ 唔系，但你冇人咁巧啊嘛。 即系你唔可以 suppose 阿刘皇叔真系会平时有一个 开会个 practice 先得噶，平时唔开会噶嘛，即系你 suppose 佢即系可以跟你 teamwork， 系错误嘅谂法嚟。 所以我觉得咧，幕后咧负责去操盘嗰条友咧，即系谂赢得太尽。如果唔系谂住赢咁尽嘅话咧，你系真系就算少咗个硫磺法都好咧， 冇所谓 嘅，你都系抛到波个波俾泛民噶。老实讲，你问我 有乜所谓啫？ 虽然我已经唔系核心分子啦。喂，你作為旁觀者見到，喂，其實好難拆嘅喎。 唔係，咁佢都要證， 係要經過一段時間去拆呢個波 send 咗俾你啊！你要同市民解釋啊，嗰、那個唔係真普選嚟嘅嚇。如果我確認咗咧，我哋真係冇篩選嘅選舉，喂，係好難拆。 咁佢亦都要證明俾阿爺睇，其實起碼建制派盡咗力，衰敗由榮先。 唔係，同埋啊，唔係盡力咁簡單啊。是 fulfill 晒自己所有 obligation， 同交達你要40票都唔得，要41。啊屌，咁跟住咧就慳慳埋埋咧就叫蝕一筆。喂，而家幾容易講啊！你諗下梁振英今日咧見到嗰三個政改三人組由呢個林鄭月娥殺到落去呢一個譚志源，喂面如死灰。喂，嗰段説話我估佢都係 prepare 咗噶，同環慈一樣啊。喂，老实讲，如果我系记者，我会问：喂，大佬，你讲嗰句说话系咪应该要修正少少啊？大哥， 唔系话好。 喂，你得八票咋，大哥？ 佢而家冇噶啦，佢而家 佢好似贪争 嘅。佢而家点讲咧？佢就话：唉，佢哋好努力噶啦，啊，佢哋咧其实一直以嚟喺立法会嘅表现咧，讲嘅嘢咧，啊，你大家都知佢立场，就即系都系非常坚定噶啦。 喂，我如果系记者，啊，唔系讲嘅嘢最重要，啊，做嘅嘢先系最重要嘛，屌你！啊投票嗰时候去边捻度啊？如果你话重要， 我记得 你之前噏几捻多嘢鬼用啊！仆街！ 我记得以前咧，即系呢个政府面对住泛民嗰啲拉布啦，或者系即系激进派拉布啦。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有啲 A.O. 咧，就其实喺嗰啲门口啊，即系 mark 住晒嗰啲要冲啦，就同呢啲即系建制派系点人数嘅。嗰阵点到即系阿田少咧，成发烂渣啊！即系点解嗰阵时做到而家做唔到咧？而家即系咪就系因为怕咗田少啲发烂渣？ 因为咧呢一次咧，大家。而家个结果咧都系 expected 过唔到嘛？ 咁即系轻敌， 唔系 expect 过唔到一样嘢。 所以咧，你会松懈嘅会， 咪即系 你确实系会嘅、啊。如果你谂住今次我真系阿爷话帮我听三四票我冇问题，我话屌你包仔，即系 stand by 大哥，喂少你一票你就大大镬啊！ 你咪做戏做足啊嘛， 因为好容易答嘅啫，还是同埋呢一个嘅梁振英今日讲嗰番说话咧，佢、template 咧已经预咗啲讲稿咧。 咪货你下次票债票上咯，但系而家你 冇得票债票上啦， 有向建制派票债票上啊， 啱都有咯，好似喺啲大学里边，城大咁咪个 banner 啦，已经系向呢个鼠王芬做呢个票债票， 系咩？ 系啊，用简体字， 系喺度教书、啊，大佬真系啱。 有民建联有个叫系咪？ 你做咩唔投票？ 喂，佢尋日啊，建制派嗰幕戲咧，好笑，你有冇留意咧？例如話呢一票咧，為咩中國人投嗰啲咁咧？ 今朝咋？今朝又唔係琴日啊？ 喂，肉麻黨有罪嗰啲啊，全部出曬咁。喂，咁你講緊完之後，原來你唔撚投啊，仆街！ 係啊，即係身體卻很老實咯，即係 咁冇嘢嘅喎。你好似當年劉江華走去投點樣查領妹咁樣啫嘛，最後反對㗎。 啱啊，你諗下啦，嗱，佢而家連阿爺都可以背叛啊，更何況啲選民？你可以咁样扭㗎喂所以其实我諗住即係同佢即係做一 set 呢一个 series 呢呢一啲咁样嘅图好似即係今朝阿边个阿郭佩凡咁撚样㗎其实係。 票债票票 票债票上囉。喂其实我觉得而家呢即係泛民唔乘机去追杀佢哋呢係柒到癫㗎其实 就。唔係叫佢哋呀民建联啊保皇党全部落街呀同佢啲 banner 影相呀。 係呀跪玻璃添嘛仲要。 你今日投咩票啊？真系想问你， 做咩唔投票？ 哇、哦，系官台 有票，你真系唔投？你而家真系唔投啊？ 着住 number 衫啊，去帮佢嘅票债票上。 你又话有票一定要投嘅，点解你唔投？ 喂，但问题最好笑系泛民嗰啲反应，到而家我都唔见佢哋有进一步行动 啊！即系 有咩啫？而家笑得太开心个头。 好， 因为你系我。我都系咁谂啊！你试下代入嗰啲有角色，屌呢个嘢大阴幕嗱！你叫我啃，我话死都唔肯啃噶啦，尊严嘅问题系嘛？你唔好你谂住嚟硬，我就同你即系放软。喂，呢个人嘅天性嚟噶嘛？你打得我紧要嘅时候，我都会还击噶嘛？ 但呢场， 但系咧跟住个 consequence 系佢哋预估到嘅，就系头先我讲嗰第二样嘢。 嗯， 我点样回应？ 嗯， 因为嗰样嘢唔系浅白到一两句口号可以掩盖噶嘛。哎，那个不是真普选嚟，咁点捻样唔系真普选？哦，因为佢有三道闸咁， 屌你咩講撚完啊，都唔知喺度講緊乜嘢。總之就話我原本就一人一票嘅選舉，而家冇撚咗。 嗯， 你咩鑊啊？你屌你咩？你班友仔爭取咗30年，你唔係想要佢一人一票嘅咩？喂，我都識同佢講啦，而家放鬆曬，多謝你。 嗯， 啊，你班友仔塌咗 Q。系嘛？ 好啦， 即 系而家如果你话系习近平嘅话，嗱，今日我都听过阿李慧莹讲啦，咁就系其实而家即系你就算系讲阿爷，佢想唔想过都好，其实佢都承认有好多阿爷。但系如果系讲到习近平嘅话咧，我谂你同佢都一样嘅，就系话你相信佢系想过噶嘛？习近平系。 唔係呢個係我從美國佬收嘅風嚟嘅，因為我上一次咪講過咧，嗰個布魯斯金學院咧，一個叫 Richard Bush 嘅人咧，即係對香中國問題好有經驗嗰、那個，係由80年代呢、這、一個唔係90年代克林頓當政開始做即係中國問題專家，佢就咁同我講，佢呢個説法我都講，即係講得講得通嘅。 嗯， 佢話呢個係一個中共嘅投資對香港。 嗯 我 make 咗個 commitments， 佢希望可以日後。好 gradual， 即係慢慢， 嗯 好穩定咁樣去過渡，對香港嚟講， 即係起碼叫有啲變數嘛。 冇錯 啦， 即係佢覺得，喂，如果你諗下，喂，咁我諗下又係，你作為如果你假設你係習近平嘅話，你會點諗？ 嗯， 喂，我13億人，幾廿個地區，有西藏啊、新疆啲問題，喂，就呢樣唔好煩我啦，你幫我解決咗就得啦，你唔好製造問題俾我得噶啦。喂，佢日日就係 problem solving 嘅啫嘛。 嗯 咁你话俾我听，如果呢一个系得嘅，可以解决到香港人嗰啲烦恼嘅，但系我又控制到嘅，咁何乐而不为啫？ 嗯， 咁咪梗系想过到啦。但系佢身边嘅人喺形势系完全判断错误咯。 嗯， 你可以理解噶，因为你2013年嘅年头，戴耀廷提出一个反占占中啊嘛，咁佢要反扑呢个反占中啊嘛，因为惊佢惊真系破坏到香港嘅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同埋社会嘅安定啊嘛。 嗯， 所以佢就摆硬。嚟一个831落呢一度集，等你哋降低晒所有期望，判断错咗啦。香港人反弹，因为你差佬又塌 Q 嘛，放出嚟弹嘛，冇料到会出嚟弹嘛，搞70几日啊嘛。好啦，作为强硬人嘅人嘅思维就系、是、我乘胜追击，我要你一铺清台，你玩啦、啊，你班粉肠。咁习近平喂，屌你冇日日喺度讨论香港问题啊？佢一日都唔会有5分钟。傾香港問題啦，係嘛？傾西藏問題都可能係10分鐘啫。 嗯， 新疆嘅問題可能都係15分鐘，因為日日傾啊。咁我信你呢一套嘅方法係解決到嘅。 嗯， 你話唔過唔到，咁而家嗰班友仔就唯有咁樣同習近平講：，屌班撚友唔肯過，屌個，所以我借呢個機會打殘佢哋啊，撲街咁樣。咁而家塌撚咗橋。 而家唔得啦，你而家係輸曬。 喂，我係習近平都問責，即使我同張德江幾 friend， 你唔好理佢係咪江派都好，我都要你問責。 嗯、 你个卵样，你话帮我听得噶嘛？ 同埋佢系 我屌你啊！ 佢系有别于习近平， 你个咩镬啊？ 佢系有别于习近平。 我咁辛苦同美国佬讲完，美国佬冇嘈啦，跟住欧盟所有嘅领事都系同泛民喺度游说，喂，做场咁嘅大戏，你竟然可以做到咁嘅结果，8票对28票， 样衰到震。 喂，大佬点同人解释啊？喂，如果习近平啊？如果话佢系要收嗰个报告，咁你点样写啊？一系你就写错， 解释到 写38， 要 JR 对28，加多个3喺前边，点搞啊？ 你连简单嘅数字你都比唔过人哋，惨 吓！你话帮我听，香港喺我控制，8票对28，你话帮我听，最大镬嗰啲系泛民嗰班契弟啊嘛，你叫我打压佢啊嘛，我咪做咗咯。 啊！所以 我昏埋美國佬，搞埋咁歐盟嗰啲歐美勢力嚟撳 Q 佢。 喂，所以我哋係咪？ 喂，原來我自己有唔掂啊！ 係咪要密切關注一個人家安危咧？張曉明。 哦。咁啊，除咗嗱，即係雙張啦，呢個叫做係。 係咯。 即係張曉明同埋張德江啦。咁張德江其實嗰陣時一直喺度主催緊呢個強硬路線噶嘛。即係相對於習近平。系嘛？ 张晓明又系， 系 张德江又系，梁振英又系。 嗯， 所以呢个问题上边咧，今次阿李慧玲冇讲错啦。 嗯， 如果你系阿爷，你系习近平都好，玩人仔棋啦。 嗯， 原本佢谂到个即系最绝妙嘅方法出嚟嘅，系过唔到啦，我真系睡唔到啦。 嗯， 咁唯有将个波抛俾班契弟，我一 Q 清佢哋晒 台。 佢2016佢哋输到扑街，咁我有功课交啊嘛，扑街。2017佢就输到扑街，我功课交啊嘛。咁而家就係攞返民主嘅旗幟返嚟，幾好睇啊！本來屌，而家攞唔到，真係大陰謀啊！屌，係咪？ 咁所以喂， 院長有咩陰謀論？ 院长， 我一开头咧阴谋论啦，咁我谂谂下，应该都唔系嘅。本来谂住咧，会唔会系我都认同阿土嘅，就系共产都系唔想过嘅，即系某一个派别就系、是。咁、会唔会佢哋惊咧？突然间临时民主派突然间有三条友癫捻咗？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陰謀論。今天我不知道是聽新聞還是哪裡聽到呢，就其中一個解釋建制派說，就說可能中聯辦落了我打等多兩日再睡多三四條友。 但我覺得這個其實他們 這個是托詞來的， 我覺得他們就想著是不想過的，他們要 100% 保險。 但講這些東西的人是很快死的，你想想你將責任交給中聯辦，現在是 所以个个 中联办都自身难保啦，系 自身难保一样嘢。 所以你打俾中联， 如果冇离开嗰个会议厅，佢哋喺晒度投赞成票。如果泛民即系入几条网络投捻咗赞成票，咪过去咗咯。 你老老实实不如。 唔系，所以佢唯一摆嘅希望系点咧？佢而家呢个，但我觉得系藉口同托词嚟嘅，就话咧，其实咧，我搞掂咗几条友，咁我谂住咧，等捻埋个投票，咁谂住系过嘅政改，佢咪系有咁解释，但系肯定唔可能啦。有乜可能三四日之内改变啊？除非你揸住嗰条友啲丑闻，我要爆啦！ 唔系啊，你揸住某人嘅丑闻，佢都冇爆到啊！ 唔系佢咪喊苦喊忽咯？屌，寻日屌你乜？我以为佢啱去唔系圆馆翻嚟啊，开立法会啊，大哥， 嗯， 系咪啊？喊乜卵嘢啫？ 共产党要 check 阿保皇党，究竟点解唔投唔开会，走咗出去？会唔会系勾结外国势力啊？ 我覺得未必， 唔係啊！呢、這個外交部係咁講㗎，即係其實係 有好多屋企人嗰啲有外國護照啊，屋企人又外國喺外國、 啊。唔係啊！佢今日即係係講呢樣嘢，外交部今日佢係評論政改呢單嘢，佢話即係慎防外國勢力咩嘛？咁但係而家最大嘅責任當然係即係建制派啦。咁如果講外國勢力係咪同建制派勾結咧？哇！咁你真係要查清楚喎、啊。喂，休息一陣先。